下帐可是西重君？ 臣是下官。 你可知罪？ 下官奉旨巡按江南，事事遵照神明，不曾有违，实不知罪犯哪条？ 你长自胡公子，擅长蔡少平，殷勤其臣，还知何罪？ 误哄蔡少平，贪婪淫暴，罪有应得，怎学是言行一臣？ 你可知误哄蔡少平乃朝中大臣的此职？ 枉自犯法，与庶民同恶罪。下官奉有圣上口谕，如有侵占民田，与辱百姓者，遂豪门贵戚，亦不宽额待。 你好气长利口，我藏此刻冤话，反其却作，怎知不罪？ 下官替圣上责意，派人到太湖劝百姓们跪向耕种，怎学是勾结贼寇谋反？ 你派冤行剑去往太湖，与贼首李德才勾结，不是谋反，却是什么？ 愿化此去太湖，乃是肃州太守吴存厚领取的。这位吴太守是吴梁王的侄儿，他任肃州太守，又是吴王爷的推荐，难道他也是谋反？不成！ 这谢重去，你既通体谋反，不懂大行两耳不招疼啦！呀呀，将他带了下去，让他试试也得凤凰。展翅惹 苍狼，下官是圣上亲任钦差，你那废信将我不得。 皇帝此次亲下江岸，巧取你上方宝剑，免取你巡按岳池之耻，何解行去沉默加而不得？ 因何不见圣上的旨意？ 皇帝奉有圣上美誉，哪里用你分辨他呀？将他与我大爷太大爷了下去。

树枝怎么动上来了？ 掏出钥匙捅开了锁头门，

子何时惊慌？ 适才站在营外闲步，忽听敌人寨内，竟用我粗过个身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！ 有此等事，待孤听来。 请。 歌声相识六方，已得粗地孤大事其得意。 啊，大王，此事主目中原群雄并起，偶遭不利，也恕长情。少爷十里，等候江东救兵到来，那是在与敌人交战，战不知鹿死谁 小姑吃兵以来，大小七十丈，攻无不停，战无不胜，未尝败北。今被夸父用十面埋伏，困孤于垓下，此地兵少粮竭，是万不能少。纵然杀吃重围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哎呀，妃子！今日就是你我分的边，只惹了 对呀。家不战不胜，今日被困垓下，就是啊你，哎，也无有无之地了。 道非此。 欲辞且飞 老妃子。 齐大王那汉军从四面杀上来了， 吩咐众将四面迎敌。 遵命。 快快随故杀之重围。 大王啊，寒冰一列四面出过身， 哎呀， 由女花脸冉超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杨伯森、王文芷，司鼓裴永丽老师，惊呼徐文，音乐指导教师魏银初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